one curse. 剛才我納到曾凡光醫生經過，做咩？你想睇病？曾凡光醫生應該，如果係頭先接得住佢入嚟傾下偈，即係講下呢啲係咪嘢精神問題嘅咧？咁樣氣司法係嘛？即係你試下而家打電話俾佢封煙啦，因為佢喺附近啫。係 喎，冇錯電話咧。 講少啫，我哋繼續講埋單案先。 好咁啊，好啦，講到呢一個氣司狂徒咧，就係呢個新界一帶啦，咁就不斷一連續三日啦，即係。 好快速咁咧，就將啲屍體咧就逐節咁樣拋出嚟。咁啊，首先咧就拋荃灣，跟住咧最大嗰節，其實最危險喎！我中單嗰節係最危險。咁佢就跟住就第二日就拋去天水圍嘅垃圾站啦，天耀村垃圾站就掉嗰個軀殼。第三日咧就掉只腳啦。咁啊，而且咧睇到佢手法咧越嚟越咧就越目中無人噶啦，咁樣係嘛，即係擺明咧就想即係大家見到咁樣咯，引起恐慌喎咁樣。咁嗰時咧就警方。 有家屬嚟認屍嘅時候咧，咁就好快咧就證實到係35歲嘅保險經紀啦，就蘇常蘭啦。咁佢背景講少少啦，咁啊就有個前夫嘅，係啦，咁啊姓 一個姓黎嘅前夫，都係同佢一樣35歲嘅當其時。 不如講下阿前夫當時咧就個情況係點咧，同佢嘅關係。 咁啊，話得前夫梗係離咗婚啦嚇，咁但係其實佢哋結婚係結咗大概5年左右嘅，即係結咗婚5年，跟住咧都係即係當然係即係唔啱啦，性格不合啦，有説咧就係呢位死者咧蘇常顏咧就佢從事保險嘅經紀啦，咁但係佢好幾好賭嘅。 成日都賭得幾大下，好似話依一個都係佢哋離婚嘅一個導火線係咪？ 因為同個老公有拗撬啦嚇，咁唔知 其實好難嘅，即係是但一方你除非大家一齊賭嘅啫，大家一齊咁開心啊賭得，但係你唔好話一齊賭都死啦，一個輸一個贏都死㗎啦，咁何況咧一個唔賭。 一個賭到天昏地暗咁啊，死硬啦，分啦。咁所以佢哋即係結咗婚5年咧，最後都係要分開啦嚇。咁當其時應該分開咗都唔係話算好耐、好長時間嘅啫。嗯。咁所以話咧，嗱咁如果咁嘅話咧嚇，無論呢個誒呢個前夫啊黎生咧，同呢個死者之前生前關係點都好啦，佢離咗婚啦嚇，即係係咪朋友都好咧。咁警方第一個查嘅狗成係呢個人嘅喎。 好，即係一定係查最身邊最親近嘅人噶嘛，即係佢包括佢個兄妹啊，嗰啲都會再查先噶啦。因為即係你既然證實得個死者嘅身份啦，咁梗係查身邊嘅人先啦。咁通常係查老公先，係咪咧？ 嗯， 因為關係唔好嘛，老公冇。 即係離咗婚啦，起碼都唔係好 friend 啦，嗰種啦，係嘛？係。好啦，咁啊，但係咧，話説啦，呢一個女仔咧個屍體咧，俾人哋揾到之後咧，其實冇幾耐，即 啱啱個時間又好吻合啦，呢一個前夫咧就同另外一個女仔咧就搬咗去西雙陽菜街南嗰度住，就突然間咧就租住一間屋先咁樣，咁啊梗係瓜田李下，梗係覺得你有問題啦，點會無端端 仲要同個新歡 一發現屍體 一個廿零歲嘅新歡即係新女朋友一齊，咦咁真係好引人懷疑喎， 冇錯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當時就好懷疑呢一個前夫咧有問題，咁啊跟住咧就捉咗翻去。 警署問話啦，咁啊跟住點咧？ 呢個即係問話，即係例行公事嚟嘅啫。咁但係咧，亦都發現咗有啲唔係好尋常嘅證據，就係咧，屍體發現嘅地方通常喺西北部啊，同埋北邊嘅地方。咁但係呢個黎生咧，佢平時活動啊、翻工嘅地區就喺九龍東嘅喎，即係完全係兩邊極端嘅世界。會唔會特登就因為知道自己喺九龍東嗰邊，就將個屍體又棄置去西北啊、北邊？ 冇咁引起人懷疑啦，反而係。 等除嗰時會有冇咩消息收到咧？關於呢個即係前夫啊黎生， 因為當時大家冇無頭緒嘅時候，就正如你話齋，呢個前夫又同另一個人喺埋一齊，咁大家都矛頭都指住仲唔係你，咁啊都有向呢個方向諗啊。咁警方都係啦。 咁但係嗱，通常呢啲就好容易諗到係咪啲感情糾紛嗰啲嘢咯。 同埋有啲錢銀問題啊，即係 千金瓜葛嗰啲咯。都有可能啦嚇。咁但係佢哋好似話之前住順天村噶嘛，即係佢同呢一個佢同佢前夫就住順天村，跟住前夫咧就一離咗婚咧，但就搬咗出去住。咁即係其實阿女方應該仲係住喺順天村㗎係嘛？ 即係都係九龍東嘅位置啦，所以就係。 咁但係究竟咧佢即係點解會俾人殺咗咧？咁當時就懷疑阿前夫啦。 好啦，咁啊睇到啲報紙咧，當時就咁講嘅喎，就講到呢個前夫咧就。 呼之欲出嚟，佢 即係捉咗佢冇幾耐，個叫啲報紙報道已經講到話咧，呢個佢已經承認咗㗎啦。不過咧就唔肯招供嗰個頭喺邊，即係講到、啊、即係講到佢其實佢已經係拉到兇手。其實嗰陣時係咪即係咁快就已經知道即係警方嘅消息定係咩消息咧？點解咁快知道佢就係兇手？ 即係言之鑿鑿，好似已經拉到真兇咁咯。 係咪有特別嘅原因嘅咧？阿鄧 嗱，呢啲情況咧，我啊擺歪少少咁俾大家參考下。咁、曾經試過單案咧，咁啊有兩個人打交，其中阿甲咧就打死咗。咁啊，所有傳媒都知佢死咗啦，但大家都唔講佢死咗，只係話佢受傷。 點解要咁咧？ 個目的就係咧，如果咧講佢死咗咧，因為佢兩個唔係有預謀嚟殺人嘅，佢錯手打死人啊嘛。如果你一早講咗俾人聽，阿甲死咗咧，咁嗰個打佢嗰個咧就一定頓到唔知去咗邊嘅啦。咁如果咧佢受傷咧，佢覺得唔係好勁啫，拉嘅都唔係好大不了嘛。所以大家就夾嘅，明明知佢死咗，都話佢未死嘅。 喂，但係咁樣夾嘅意思係邊個夾咧？因為嗱咁多份報紙，咁多個媒體，咁其實點解可以攞到呢個共識？話大家都要報導佢未死，係咪即係咁？其實點可以攞到呢個共識？係咪有人落 order 嘅咧？ 唔會正式落 order。 咁 即係大家係約定俗成嘅。 嗯。 是有些嘢咧係潛規則，心照不宣。 咁但係即係嗱， 即係佢哋要同警方配合嘅。 係咪即係起碼都有個人話俾你話呢單嘢不如咁樣？即係就算唔係叫 order， 都要有個人 有個中間人出嚟適當嘅引導。 哦，即係 大家都知道、哦，大家知道，因為呢個變咗行規，大家都遵從。 咁係咪大家都要一定遵從呢個行規？會唔會有啲人即係喂我唔想咁講，我要講真相，會唔會咁嘅咧？ 我未見過有人唔遵從。 哦，點解咧？ 因為行頭正不是很好大嘅，即係如果你突然間咧， 下次警方又料唔俾你咯， 俾咗另一步咧，你又唔好問我咯， 係咯， 哦、即係其實好似你見過係咪好多時都有咁嘅，即係類似咁嘅情況出現過喺啲報道上面嘅咧？ 係好多時，不過其實讀者都唔知 道，一定唔知啊！你今日唔講我都唔知㗎。 我先講話，當嗰個疑兇拉咗時間，咪講出嚟話原來阿甲死咗咯。但如果咪就唔講住㗎啦。 咁仲有咩 case 你見過係即係都係要咁樣大家夾埋㗎，唔好講個真相住咁。 最多就係綁架案。 綁架案。 明知都唔可以講，甚至禁事都唔得。 因為驚即係會影響， 因為會死人 安全， 無論如何都唔得。 咁最出名個即係最記得嗰單綁架案，可能就係阿張艾嘉個仔係嘛？當 時 奧斯卡被人都綁架咗，但係當時報紙就唔講嘅。 幾日前知嘅，大家都撳住， 完全唔報。 因為你影響條命啊嘛，呢個就大家係道德良心啊，咩都包埋就唔會掂噶啦。 係，所以就即係傳媒有個共識，就反而唔好講個真相住，即係大家當唔知住。 當然啦，好似綁架案，你講一次又撕咗票，咁點搞？ 咁啊啱，即係邊個負責咧？咁樣去類似 都有自己基本道德底線嘅。 譬如你頭先講阿黎生話，明示或暗示，佢都半默認啦咁樣。其實某個程度可能都係咁嘅，即係線出嚟，等個真空以為嚇乜有人認咗頭啦，有人認咗，咁我就可以放鬆啊嘛， 鬆動啲咁樣。 起碼 咁就會露出破綻。 同埋亦都有可能即係等個真空，如果係佢咪成日想玩嘢嘅心態嘅，就可以激下佢嚇，你捉到兇手未？個頭喺我度，我攞個頭你睇下你咁嗰種，咁咪即係可能有少少博佢炫耀嘅心態都有可能。 咁啊，啲標題實賣得啦。嗱，碎屍案大突破，死者前夫被扣咁樣，仲唔係佢咁樣啦？係 啊， 直接。唔使諗， 個內文仲講到咧，個前夫幾乎即係認曬，淨係唔講個頭擺邊啫，咁樣即係講到好似拉咗人咁喎，真係原來有可能真係有一個警民合作嘅原因喺度嘅 嚇。咁啊，當時咧，但係就亦都有報道就係呢一個死者前夫咧被拘捕之後冇幾耐咧，佢就突然間好唔舒服啊，個頭又痛啊，即係周身都好唔自在，就話一定要去醫院。咁啊，究竟係咪真係嗱？咁啊，更加你睇你讀者睇，梗係覺得哇！即係仲唔係餵嘴係咪啊？即係扮嘢而家係咪啊？ 我覺得冇聽到呢啲，我通常覺得佢係俾人揼嘅。 你講嘅咋嗱？ 咁俾人揼出嚟，有幾 俾人揼？ 咁你拎到入去話問話，又問話， 係咯？ 你信唔信咪就問問話？ 係咯？通常你受唔起揼唔揼唔住，唯有話去醫院㗎啦，係咪先？ 係咯，我都其實我 正常 諗咁講。但係嗱，佢當時咁就話要送去醫院啦。咁但係咧又最離奇地咧，過咗冇幾耐咧，竟然咧獲釋喎。即係扣咗唔夠兩日，咁咧就俾佢哋保釋。咁你知啦，如果你真係咁有嫌疑，謀殺犯喎、碎屍喎，仲會放你？ 喂，咁如果48小時之後放得佢，好明顯係完全冇料差處， 係咪？ 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啊？等陣 漏料啦， 亦有可能警方已經掌握到另外一啲線索。 咁但係學你話齋，因為就算佢啊，即係掌握到另一啲線索，為咗即係唔想打草驚蛇，可能佢都繼續扣留呢一個黎生啊嘛。但係佢今次直情咧要放佢，咁一來可能真係手頭上完全冇料，即係冇辦法話即係拖過超過48小時啦。咁所以佢 即係住要放咗。如果佢可以扣留，佢講佢都扣留住，等嗰啲即係等個真兇就唔好俾人知道咗個真相先咁啊嘛。 嗯，可以咁講。 咁所以嗱，最初就大家都即係以為係呢個啦，咁但係到你一放嘅時候。嗯又不同講法咯， 咁啊全城譁然咁，前兩日先話佢係真兇，今日又放咗佢， 咪係咯，咁所以就變咗又個情節有啲又峰迴路轉啦咁樣。好啦，咁啊但係過咗冇幾耐咧，又跟住咧又話拉到個真兇咯，唔係疑兇咯咁樣，就第二個人嚟噶咯喎。咁呢個人係邊個咧？呢個人咧就叫做梁偉聰，咁就當年咧就34歲嘅，嚇咁咧佢就身份方面係咩咧？就係、是、一個工廠嘅管工，嘅管工係啦。 咁嗰陣時仲有工廠咩啊？ 有， 係咪大陸嘅？ 而家都有工廠噶。 而家邊有工廠？ 即係冇工廠啫。 我真係冇見到有。 都仲有嘅， 有工廠咁多啫嘛。 哦，得閒帶我參觀啊！ 識咩啊你？ 真係唔識。 咁嗱，當時十幾年 工廠大廈有，工廠冇。 96年。 係咩？ 嚇！咁佢咩工廠我唔知啊，唔知做咩工廠啊。咁咧，佢依個人咧就梁偉聰咧，佢住喺邊咧？頭先啊，哎呀，鄧 Sir 真係名目先知啦。 問完之後咳啊要。 第一班已經講咗出嚟啦，佢就住喺元朗大橋村。 嗯。 喺邊㗎其實？ 嗱，聽嘅大橋村唔好以為好荒僻喎，因為大橋村咧就喺輕鐵站隔離嘅啫。 但輕鐵站都可以好迂迴 嘅， 因為 佢個村咧就好似以前嘅舊城寨咁啊，好細啊，但係啲屋咧就好密密麻麻啲木屋嚟嘅， 係 啊，好細嘅地方嚟嘅。但係由於佢圍住呢個元朗嘅市中心啦，佢隔離個大橋街市噶嘛， 係嚇嗰度咋？ 係 好近 嘅 喎。咁我知道邊度喎，但係我唔知隔離有啲咁嘅村屋喎。 你唔圍意啊嘛？ 真係唔圍意， 因為圍住嗰個板園入邊有咁嘅地方。 嗯。 咁佢就住喺嗰度嘅， 其實都係市中心嚟嘅，但係可能佢住嘅地方就係因為一啲獨立嘅村屋啊、啲木屋啊嗰啲咁樣係嘛，咁都係比較僻靜啲嘅。 嗯嗯嗯。咁嗱，當時咧就警方揾到佢屋企啦，咁啊就咁佢成間屋咧都仲尚算整整齊齊嘅間屋，係啦。咁啊跟住咧就但係你知啦。如果咁樣嘅情況下咧，咁你唔會最即係唔會即刻就懷疑啦，因為你如果你係喺嗰度又棄過屍，又唔係棄屍，喺嗰度肢解個人，因為唔係好耐嘅啫，其實一個禮拜後嘅事啊，咁應該間屋會凌亂啊，或者有啲蛛絲馬跡見到咁又冇喎，好整齊喎間屋，咁初頭都冇乜懷疑嘅，咁啊但係都要做一下啲鑑證嘅嘢啦，咁啊攞咗一個叫咧嗰啲多波段嘅弧光機，哇佢一照之下咧真係～乜嘢都照曬出嚟啦， 照啲血跡啊嘛， 睇到佢狐狸啲尾巴啦，咁就見到咧，原來佢成間屋咧好多血跡喺度，咁咧有料到啦。之前咧 牆角位啊，之類之類嗰啲， 係啦，之前咧原來佢喺呢一度咧應該係咧進行一啲咧即係分屍嘅即係動作嘅咁樣。咁據講咧，當時呢個男人咧初頭咧都好口硬，就話自己同呢個女人嘅死冇關嘅，蘇常蘭咧冇關嘅。咁啊，跟住咧就 起碼佢認咗佢認識呢個女死者。 係啦，但係咧嗰下咧一話照到你間屋有咁多血跡嘅時候咧，佢咧就成個咧唔同曬態度啦，崩潰啦。唉，係我做㗎啦，咁樣係啊，點啊咁樣拉我啦，咁樣佢就即係直認不諱咯。咁啊，等Sir點睇咧？即係呢啲係咪？咩表現咧？呢啲咁你點解唔繼續企硬話唔係佢咧？ 佢冇賴嘅，因為佢間屋太多有血跡又指模喺度，佢兩個又俾人證實佢認識嘅，根本冇得賴。 咁但係有血跡啫，都唔可以證明到係佢殺嘅，可以佢可以。 咁但係好大機會呢個第一現場啊嘛，即係咁你好難走啦，因為血跡你屋企嚟嘅係第一現場嘅話，咁你分分鐘即係好大機會證實到你係殺佢，就算唔係啊，即係陪審團都好容易相信你係殺人嗰個啦，係咪先？你屋企冇第二個人入到去啩？ 都係環境證供咯。 因為唔係一個公眾嘅地方嘛，係咪先？咁其實佢呢個時候呢個人咧就即刻除咗承認之後就開始轉態啦，即係佢我唔知佢咪轉態啦，佢總之開始就即係將件事就發講。成就是一個即係意外啊，即係有少少被人哋係即係挑釁啊之類之下咧，先要殺死呢個。 頭先我哋有冇交代佢同蘇常蘭嘅關係啊？ 冇正式交代，但係咧， 你知道路人痴，我唔記得。 補充一句啦嚇，呢個其實 不如講下啦，係啦，佢哋兩個，佢講翻佢同女死者嘅關係係咩咧？蘇常蘭， 即係好明顯係男女朋友啦。即係呢個就係男。 即係蘇常蘭係離咗婚之後就認識咗呢個梁偉聰。 係啦，咁據講佢哋就喺呢個去澳門嘅即係水翼船上邊認識嘅。當其時呢個女死者咧，咁梁偉聰啊聲稱呢個女死者咧喺船上邊咧就主動走過嚟搭訕嘅，就同呢個男死者啊傾下偈啊，聊下佢。 記住係佢講嘅咋 嚇？佢講嘅啫，當然係想佢買保險咁之類嘅。 即係因為蘇常蘭係賣保險。 係啦，保險經紀啦嚇，咁 即係女方溜佢賣保險。 佢話女方主動溜佢啦，咁後佢哋就即係成為咗朋友啦，情侶關係啦，但係佢哋聲稱就未試過有發生性行為的關係嘅噃， 點解要講呢樣嘢咧？ 其實警方要問你有沒有發生性關係， 即可能他覺得 即你 close 到什麼程度這樣， 可能他覺得他想人覺得他識，但是識就沒得推不掉，因為死者的血在你家裡很難推得掉，但是又不想說到那麼熟， 但是不要說到那麼熟，即他但他又承認了殺人的，熟不熟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他現在就在那裡 說一些故事，你不承認的，不承認跟著說我不是跟他那麼熟的，應該不所以不關我事的，但是 你因為剛才耿Sir說了，因為他走不掉，那些血跡、那些指紋那些等等在你家裡面發現，而你家裡只有你一個人住的呢，咁你好難推得甩㗎嘛，係咪先？ 唔係我意思係話佢點解要講冇性關係？係真係冇性關係啊？定係還是佢即係要掩飾佢哋嗰種親密關係咧？ 我覺得係掩飾。 但掩飾嚟做乜咧？ 你忽略咗依個人嗰個性格咧，因為好狡猾又好蠢人。 嗯，同蠢有咩關係咧？ 佢啲嘢成日調轉嚟講嘅。你以後執到佢一口供咧，佢自己諗啲嘢就賴咗第二個講。 好嗱，呢、這個慢慢分析。而家咧，我哋聽一聽呢、這個人，呢、這個梁偉聰後屘俾人拉咗之後。擺埋上去法庭啦，要受審嘅時候，佢當時佢嘅口供係咩咧？佢究竟點樣去透露翻當時佢同女死者係發生過咩衝突，同埋點解咧？最後咧會殺咗對方咧？聽一聽。 喂，慢慢食啦，趕住投胎咩？ 赶就赶噶啦，不过赶船啫。 吓、啊，有去赌钱啊？你话同我一齐戒嘅？ 我想嘅咩？依家日日俾人打嚟轰我追数，冇钱还啊，俾人斩开九六啊！ 你咁赌落去都系死路一条噶咋？ 咪嘈啦你！我有预感啊，今晚一定有斩获噶。 唔准去啊！你知唔知我好心痛噶？你揀呢条路行，不如我碾死你，好过睇住你死啊！ 你碾咯，不过最好一次过碾死我，我冇咁辛苦啊！ 好啊，我就成全你。 大力啲啊！大力啲啊！ 仆街你！ 你听我唔死，我就把你当咩出卖？ 仆街，大祸，死你！ 好明顯一聽就知阿文啦，呢、這個嚇阿文遲啲會回歸噶啦嚇，咁啊今日咧就扮演住呢一個梁偉聰嘅角色，咁啊就呢一單案咧嘅真兇啦，咁啊就最後咧喺1997年嘅時候咧佢就上法庭，咁啊佢口供就大致上係咁啦，就話原來當時咧呢個女方咧就喺7月21日晚咧就去咗屋企嗰度相聚，11點喎佢話，跟住傾傾下咧就話佢叫對方戒賭，對方唔肯，跟住咧。就索性咧，就半真半假咁咧，就捏佢。點不知捏下咧，就戲假成真，成真啦。 即係佢有少少覺得係嗰個女死者咧，就話：不如，我而家殺人真債都係唔掂啊！你一捏死我啦，咁啊，大家唔使煩啦。即係佢話個女死者冇抗拒，冇反抗。 係，其實呢一個咁嘅口供咧，我覺得真係幾熟啊！因為嗰陣時咧，援交碎尸案嘅阿丁啟泰咧，佢就因為我聽過一啲警員啦、探員佢講翻咧，佢哋負責呢單案啊嘛，佢就話丁啟泰話。是啊，黃家梅話佢想死，所以我就成全佢。 但係阿丁啟泰當時索咗無數咁多 K 喎， 係啊， 即係佢分咗係幻覺嚟。 但係即係啲探員就覺得佢講呢一句嘢咧，就係想人哋覺得唔係我有心殺佢，係佢想死，我咪順水推舟幫下佢咯，送佢一程咯，咁即係想減輕自己罪責咯。而家呢個咧似唔似咧？即係好似講到咧。不是我想殺他，他想死嘛，我咪成全他。 其實咧，佢哋有少少戇居，我就算他想死，你去殺他都是你嘅，都係你犯法噶嘛，係咪？ 咪係咯， 佢呢個簡直唔係一個藉口，是安慰自己嘅啫。我覺得。 我覺得佢依個中意依個兇手梁偉聰好中意睇戲嘅。 係啊， 因為1995年有一套戲叫做《兩顆寂寞的心》，嗰個男主角同佢嘅情況一樣， 係 又係因為婚姻失敗，賭錢賭到輸曬。他想去死，就撞到個 女主角，大家同病相連，就兩個一齊去死，所以叫兩顆 寂寞的心。 咁啊，因為嗰套戲最後就兩個一齊死咗。 兩個死咗，但係依個咧就學一半唔學一半。 佢96年嘅啫喎，第二年嘅啫喎。 我都覺得佢學咗一半咧，就係佢都想死嘅。但係結果咧就係都係人哋死好過自己死。 其實佢直接咧，頭先我覺得佢咁樣嘅口供咧，佢直接承認佢謀殺咗呢個女死者。 係。 即基本上就好似唔使，已經係足夠差處，因為佢直頭講咗 佢自己謀殺咗女死者。佢話女死者唔反抗嘛，佢話啫。咁但係就算佢反抗唔反抗都係你謀殺佢先會死咁，即係你謀殺咗佢喎。 係，佢所以佢冇話，佢點解唔講下話啊？大家發生衝突嗰陣時候唔小心即係自衛咁啊，女死者想揾把刀嚟捅我啊，咁樣跟住我自衛。 佢咁樣講直情係直接承認地將成個故仔講出嚟，話我係咁樣而謀殺死咗個女死者。我唔知佢係咪因為發覺自己都講錯少少嘢，佢就補充些少，佢就話咧嗰個女死者咧就係點樣講咧？ 點啊？ 嗰個女死者中間有一樣嘢嘅，就係話佢知道咗佢嘅秘密啊。係 啦，頭先咧，你都聽到啦，即係佢就話攣到佢三把武器嘅時候咧，佢就講話你攣死我，我你攣唔死我，我就爆你啲秘密出嚟。 係啦。 咁依個少少戲， 聲稱有一個秘密嘅。 係啦，梁偉忠就話咧，原來咧佢個前妻就係、是、秘密要細心啲講，就係個前妻咧，原來咧。是帶咗帶一個係咪叫遊艇仔啊？即係個前妻本身係有個仔嘅， 即係嫁俾呢個梁偉聰 嗰陣時，嫁俾佢嘅係啦。 咁佢就有梁偉聰話聲稱佢父母就好保守嘅，呢樣嘢就唔俾得個父母知 道。所以咧，俾佢爆得出嚟咧就好大件事啦。咁啊，當時咧就情急之下，因為唔想對方爆呢個秘密，就咧所以攣死咗佢咯。即係有兩個原因咯，一個原因就係唔想佢爆秘密，第二個原因就係佢話唔肯戒賭。佢叫佢殺咗佢，咁不如佢就殺咗佢啦。 所以嚟到呢一度咧，我開始完全係相信啊，鄧Sir頭先所講，佢好蠢，佢真係蠢到爆。第一件事已經完全承認咗自己謀殺啦，係咪先？你話你碾死佢，咁即係謀殺啦，唔理中間嘅過程啊嘛。第二個過程就係話因為佢有一樣嘢即係驚佢爆威脅。咁嗰樣嘢唔係一個即係攻擊你，佢唔係拿把刀劈你，而你自衛去殺咗佢啊嘛。係佢嗰樣嘢激嬲你，咁你咪謀殺佢咯。其實你嬲而謀而殺一個人都是謀殺的嘛，其實完全冇令佢即係可以減輕佢嘅罪名。我不知道講呢兩個 point 做乜鬼？ 佢想利用話自己受激怒之下殺人啦，令到自己精神受影響就當誤殺咯。 係啦，呢單嘢咧上到去嗰個法庭，個法官都有講過就話，其實個人殺人嗰時個精神狀態都有啲異常㗎啦，唔通好正常嘅時候殺人咩？咁如果精神狀態有少少唔正常，或者係喺一個唔正常嘅狀態之下殺人，就可以當佢係精神病嘅話，咁啊個人都冇罪㗎啦，即係冇人謀殺罪有成立㗎啦咁樣。 同埋佢呢單我都重審過，後屘但係法官咧即係到結果都輸啦，就即係判咗終身監禁啦。法官就話咧呢個人咧大話連篇喎，係啦，即係話你個作嘅嗰啲咁嘅大話咧冇人會信嘅，咁啊陪審團咧就識破咗你，所以咧。就要判你終身啊咁樣。咁啊，鄧Sir話咩？即係其實佢就係即係點啊？即係將佢自己嘅幻想啊移植咗喺他人身上嘛。即係其實係佢自己戒唔到賭就想死啦，係咪咁咧？ 佢就係嗰啲人咧，其實身邊好多人 佢都周身債噶嘛。 即係自己想食嗰樣嘢，又話人哋想食，成日將自己嘅説話擺咗人哋嗰度。佢自己想死，賴咗個女仔想死。佢自己介意樣嘢又賴咗，即係頭先阿艾莉講話佢父母介意樣嘢，其實可能佢自己介意。我自己覺得咧，除咗錢之外，點解去殺佢咧？嗱，當然仲有一段啦，花姐話佢攞咗啲錢。 佢喺殺咗人之後咧，就喺對方嗰個户口嗰度咧，喺12日之內， 十二小時之內 攞咗佢幾萬蚊走嘅，因為原來呢個女死者咧。當時雖然咧，佢都好窮啦，窮到窿噶啦， 都有幾萬蚊喺銀行喎。 幾萬蚊喺銀行喎。 佢唔係應該攞曬嚟還債咩？ 佢 證明人係有錢係唔會還， 唔係佢借嘅。佢問佢阿妹借嘅，出事前幾日。 咁要補充翻啦，頭先應該係我講錯咗一樣嘢，佢應該係有個仔嘅。所以佢自己本身有個仔喎，呢個女人係嘛？佢本身有個仔，咁應該生育過喎。咁但係佢嗰個疤痕咧，就咁嘅據講就話係佢做十二指腸嗰、那個。嗰、那個傷口嚟 嘅 啫， 咁呢應該有記錄嘅，醫院有記錄嘅。 係啦，咁同埋咧就頭先就講漏咗一樣嘢，就話咧佢嗰只腳咧，佢兩隻腳斬咗落嚟嘅，佢其中一隻腳咧係斬開三節嘅，另外一隻腳咧保留完整嘅喎，咁同埋咧嗰啲肉咧，佢削咗出嚟嘅肉咧，佢放血啊嘛，又削咗啲肉啊嘛，就擺埋喺個袋度嘅喎，咁點解一隻腳又斬開三節，一隻腳又保留完整咧？同佢心態有咩關係咧？佢會唔會痛恨呢一個女死者其實？ 我都有啲傾向係咁嘅，因為我覺得佢殺佢咧，你話佢攞個幾萬蚊咧，又唔係又即係法官話佢純粹係謀財害命，但係幾萬蚊又不足以殺佢咧。我覺得佢咧可能有少情殺嘅傾向嘅。喺個女死者咧，覺得依個人咧信賴唔過，雖然大家都共同輸到錢，但大家都輸到周身債，而且個男人仲係重數組嘅喎，佢除咗周身債之外，仲要孭咗一筆。 債仔嗰啲財務公司係嘛？ 係啦，咁可能個女死者想分手嘅時間咧，佢啊將佢盛怒之下將佢殺咗。 定係話佢想勒埋嗰幾萬蚊，就係話即係佢叫佢借，佢都唔肯借，咁佢就殺人啦。可能 嗰幾萬蚊，可能佢逼佢講嚟訂報費，因為佢用卡嚟攞啊嘛，要有個密碼噶嘛。 係，即係佢死前攞咗啦，呢個好明顯。 咪死後先攞嘅， 即係死前佢就係逼佢講咗個密碼出嚟啦， 先攞埋嘅。 咁跟住就再點，即係其實個過程咧好難講啦，可能即係好多爭執好多嘢嘅時候都會殺咗佢啦，即 係或者錯手又唔定。 相信就唔係佢講嗰個理由話，即係女死者不如話你不如殺咗我啦，應該就唔 係。佢絕對係可以講錯手啦。偏偏就係講到咁坦白。 其實佢嘅思想幾混亂下嘅，因為佢又好似好冷靜地去周圍棄屍，但係冷靜得嚟咧又要俾啲線索人哋睇下。即係好似驚死冇人知道，但係又將自己屋企咧就搞到好似好乾淨，即係執到好整齊，即係覺得佢又覺得啲差人上嚟咧就淨係睇下表面嘅啫，哇好整齊啫，唔係你殺人啦，應該唔關事。即係佢又冇諗住啲差人咧會用啲儀器 check 下有冇啲血跡啊之如此類，佢冇諗呢樣嘢。 一個狡猾嘅蠢人。 係咯，即係有少少怪，同埋佢講嗰啲理由咧係完全係直認，我好似冇聽過一個即係嫌疑殺人犯咧講啲理由咧係直認噶。 咁大家自己諗咯。咁其實嗰陣時我都話，就算丁雞大嗰單，佢都唔需要承認佢係殺佢㗎。根本好，佢可以隨時話瞓醒覺佢就死咗啦，唔知係咪砸死咗咧咁樣噶嘛，都可以。有機會是判誤殺的嘛， 但因為他找到啲碎肉在他嗰個馬桶個附近啊嘛，少少有啲血跡嘅，亦都喺。 我知道，咁佢係碎屍啫，佢係處理屍體個問題啫，唔係佢殺人嗰個過程啊嘛。咁大家自己諗咯，即係佢其實好多人點解要碎屍呢，都係即係令到你根本冇辦法找到個死因咯。即如果你成條屍體喺度，咁啊留低咗好多。 總之佢呢個梁偉聰做嘅嘢就好怪啦，佢碎屍還碎屍，一次過拋棄就算噶啦，係咪先？喺同一個地區拋棄幾個地方就算啦，係咪先？因為還掂你都拼得翻埋嘅，你咁樣咁整齊地冚埋，咁但係佢又要分開幾日去掟去幾個地方，其實都係即係古古怪怪噶。 咁你唔記得上次阿湯家驊咪話咯，即係凡係呢啲咁令人咁社會咁震驚嘅案件咧，即係陪審團咧就會有一個即係共同嘅願望。就是將你繩之於法，即係誓要判你這個終身監禁為止的，所以沒辦法，你做到這麼黑人憎。 但我覺得他就肯定不是判錯了，因為他自己都認了，基本上他說的藉口都是直情是他殺人的過程來的，那基本上他真的沒有判錯了。於是乎他重審之後呢，雖然他就用了一個很特別的理由，這件事有點奇怪，就是他第一次初審高院的初審，就是判他罪名成立之後，他 有機會重審之後呢，兩次都是同一個法官，為什麼會這樣安排的呢？令到他即係攞住呢個理由，就係兩次都同一個法官，咁佢梗係唔會話即係打消即係自己之前講過嘅嘢啦，唔會推翻自己之前講嘅嘢，所以兩次都判我有罪。即係呢件事咧，就佢繼續上訴。但係即係點解會兩次都同一個法官咁嘅安排咁得意咧？ 好呢個問題。 咁呢個我都唔知道。 留翻 下次答你，同呢個法律界人士問下先。不過咧，我就最後想講一句咧，就係法官即係咁佢現喺呢個庭上面咪講翻，即係剖析翻自己點解要咁樣棄屍啦。佢話其實。三個字，貪方便，即係冇乜特別計劃嘅。咁原來當時警方咧就可能揭咗好多啲刑偵嗰啲書係嘛嚟講解釋，究竟佢個頭最後會擺喺邊咧？咁樣其實原來咧好多嘢都係真係， 我哋都未交到個頭，去咗邊？個頭 咧就有報道話佢係抌咗去沙頭角。 佢話佢收咗喺佢家姐，佢家姐住喺嗰邊嘅。 最初就抌喺佢家姐， 佢家姐嘅床下底喎。 然後最後就掉去沙頭角嘅，有個報道係咁講。 沙頭角嘅堆填區，咁啊當然揾唔翻啦。 自己講翻。 但係你諗下做嘢咪幾奇怪？個頭最容易俾人發現，又會發臭又剩嘅，有個樣喺度，佢擺喺個家姐屋企嘅床下底。 咁即係當大家最初以為係一個好精心計劃嚇，可能同警方又玩呢個貓鼠遊戲嘅時候，佢話佢其實佢只係貪方便，同埋咧佢真係冇乜經驗，所以咧驚得滯嘅時候咧就周圍掉嘅啫。 咁經驗啊，梗係冇啦。但係我覺得佢一啲都唔係方便咯，去咁多個地方。即係如果你貪方便，我真係覺得係。同一個地區求其掉走曬算。 同埋佢話佢第一次咧個荃灣咧嗰個手咧，佢話係搭巴士去翻工嘅時候， 順手都途中 順手掉嘅啫。嗱呢一個咧就係佢所講嘅真相啦。咁大家仲相唔相信咧？或者你有咩其他嘅諗法咧？關於呢單案，歡迎繼續喺我哋東頭灣道99號嘅 Facebook 留言。 係啊，我最中意上奇案迷會嗰度啦，好多人喺個討論嘅時候㗎。 好啊，咁啊今日時間夠啦，我哋下個禮拜三晚11點同一時間同大家見面。拜拜。 好嘅，拜拜。 警匪殊途，人人鬼同路，一個歡迎警界、賊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嘅另类节目。 逢星期三五晚上11:00至12:30，花家姐、艾玲玲、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